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校队人生：陈忠和自述》这本书。陈忠和是一个爱拼敢赢的人，无论是生活中的困难还是事业上的挫折，他总是能够微笑面对。 编辑笔下的陈忠和。有一位研究养生之道的女学者说，陈忠和喜欢笑是他的取胜和成功之道，也是养生之道的最高境界。他介绍说，东方民族总体上是比较严肃的，陈忠和无论顺境逆境总是笑口常开，这说明他的心理状态十分健康。笑是心态平和的标志，人笑的时候微循环旺盛，笑口一开百病不来。陈忠和看上去外表年龄比实际年龄小得多，如今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仍然私下称之为大帅哥。一交谈，他思维还是那么敏锐，斗志还是那么昂扬，面对困境还是那么深沉，甚至连身材还保持得那么好，这可能与他的笑紧密相连。他总是笑对排坛风云，心态平衡，拿得起放得下。陈忠和的少年球友安军感慨道，陈忠和与我当时都是不同队的主攻手，但他是冠军队选手，打起球来不认人，可是比赛之后很随便，总是谈笑风生。他的人品特点就是实在。有位与陈忠和同期进入省队的队友说，陈忠和打球不认输，但为人极好，他常常是见面带着几分笑，不急不恼。他能带出世界冠军队来，我不吃惊。我想啊，他的训练路子与众不同，他比赛的路子也与众不同，敢于笑对失利。他靠的是忠厚亲和力，凝聚了全队力量，最后取得了成功。陈忠和的家乡漳州是中国的排球之乡之一，与广东台山齐名。起源于美国的排球运动原本是一种游戏，1896年在美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场正式比赛。清末民初，即1905年，排球运动由基督教会传入中国的南方。那么，排球是什么时候传入漳州并普及开来的呢？按照国家体委编的《中国排球运动史》一书，权威认定，漳州历史上的第一场排球比赛发生于1920年夏天，地点就在现在的市区中山公园。据说比赛之日看客如云，连广东台山都派人前来参观。漳州人从此知道什么叫排球，并且知道如何打排球。20世纪20年代初，漳州的排球运动发展从学校开始推向社会，到了30年代初，比赛就多了，运动员技术掌握较为全面，也出现了攻防、拦网和配合战术。当时本地人称二传手叫炮架子，主攻手叫炮手，副攻手叫副炮。一支队伍如果拥有左右两门大炮，而且又打得响的话，就奠定了胜利基础。1934年，长泰绿林好汉叶文龙出资创建了长泰县排球队，他重金招聘漳州球员与长泰球员联手， 夺得全省冠军，并且代表福建省出访马尼拉。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漳州排球运动渐渐走上坦途。以徐连璞、柯登科、张成勋为中间的漳州排球队打遍八闽无敌手。一项体育运动能在一个地方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说，漳州气候温和，四季如春，常年可做户外运动，排球才给扎下根儿。这里农闲农忙分明，晒谷场上拉上球网就是绝好的球场。也有人说，是闽南人生性爱拼好斗想赢，排球运动为之提供和平竞争的条件。总之，漳州的排球爱好者多得很，不信你到农村田间去走一走，问一问，说不定肩扛锄头的人、引车卖浆者流，都是一个会扣球、会鱼跃的业余选手呢。沃土及硕果普及出人才。50年代初的中国男排主攻手、大轮臂扣球为国内一绝的奇人徐连璞，60年代的中国男排主攻手林亚明，都是陇海石马人。1956年的中国男排二传队员、国际排联高级讲师张然，是漳州长泰人。70-80年代的中国男排二传手与亚洲排球王子江家伟同队的郑宗元，是陇海人。80年代获世界大运会冠军的中国大学生女排主攻手陈亚慧同样是陇海人。90年代的中国女排副攻手王子玲，是从漳州走出去的排球之花。漳州进入省级以上以及高校专业排球队队员不胜枚举。据统计，漳州地区排球运动最高潮时期拥有800多支男女业余排球队，各种比赛此起彼落。陈忠和成长于国手辈出的排球之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位人才研究专家指出，如果把陈忠和放在这个大背景上考察，就和自古绍兴出师爷、安徽出皖商、江南多才子一样，陈忠和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排球先天基因。人文氛围有一种良性动力，它会给人自然的心理暗示，产生一种后天塑性。所以陈忠和20多年以来，无论顺境逆途，他都能够持续向上，无怨无悔，立志献身于中国排球事业。以此可以推断，即使陈忠和在2002年世锦赛后下课下岗，他依旧会执着面对，微笑着重操旧业。就是下省队回体校当裁判，也不会离开排球。即便陈忠和在2003年世界杯赛上大败而归的话，他依旧会屡败屡战，继续奋斗，即使没有成功的一天。陈忠和执着的排球情节，令人感叹。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陈忠和自述。1972年，漳州市迎来一件在中国体育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事。那就是国家体委决定在漳州建立中国女排训练基地。中国地大物博，为什么选取漳州作为第一个国家级排球基地呢？说来话长。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的专业运动队基本上都停止了训练。1972年春天，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 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视察了广东省体工队。在观看了男女排训练以后，明确向体育界指出，毛主席用小球转动了地球，打开了人民外交。我们许多体育队伍要出国访问，不搞训练，那怎么行呢？就是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嘛。要狠抓训练，要严格训练，不训练成绩怎么上得去呢？周总理的讲话迅速传播到全国。同年6月，全国召开了5项球类运动会，标志着全国中断了6年的竞技体育正式恢复。中国体育的决策层通过全国选点，把建立排球基地的点定在了漳州。选中漳州的因素主要是看上了漳州地理环境优越，排球人口众多，各级领导重视，物产资源丰富。在基地里，队员们个个拼命训练，争取早日成才。中国排球界的世界冠军梦由此拉开序幕。我十分幸运，当时作为一名青少年排球选手，不但多次参观过全国女排的训练，而且多次到基地参加青少年队的训练。漳州基地的训练条件最初十分简陋，是竹棚训练馆，场地是俗称三合土的泥地板。队员们在泥沙中滚动，在泥沙中前扑救球，一天7-8个小时的训练时间。队员们磨破的大腿双侧血肉模糊，新伤加上旧伤，最后是渗着血水无法收口。晚上姑娘们睡到半夜，伤口与床单粘在一起，疼得直哭。后来我才知道，孙晋芳、张荣芳、曹慧英、陈招娣、陈亚琼、杨希、张杰云等人都在其中拼搏。这一切构成了日后中国排坛的竹棚精神。我当时多么想也能够融入其中，正儿八经地穿上福建字样的专业队球衣，也能滚上一身泥，磨掉几层皮呀。太想进入专业队伍的想法促使我在业余队里苦学苦练。那时我是主攻手，上阵比赛能十分自如地打力扣杀，而且我属于全面型队员，弹跳出众，无论前排还是后排都能来几下子。可惜的是，我的身高长到1.77米以后便基本定格，再也不肯长了。这对我虽然是一个潜在的打击，但是我的追求矢志不渝。身高固然重要，可是我可以通过后天训练提高技术，以勤补短呢。希望在，梦就在。我期盼我能继续长高，继续进步。多少年过去了，至今每当我走进漳州排球基地，总有一种到家的感觉。算起来，我待在排球训练基地的时间比我待在家中的时间还要多。从这一点说，基地就是我的家。实践证明，排球基地的建立对于中国排坛的贡献功不可没，为以后的5连冠打下了基础。有人称基地是培育世界冠军的摇篮和中国女排之家，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袁伟民教练带领中国女排的时候，都是在漳州和湖南郴州两个基地之间轮流训练。我到中国女排当陪练时的第一个冬训在漳州，是1980年12月份，一直练到1981年开春。1981年出征世界杯前，我们在郴州基地训练。基地同志为了保证中国女排到训每次 都得做大量准备，专门开协调会，确保每一个环节上不出差错，真是费尽心血。许多人都说中国女排就像水仙花一样，在基地里积蓄了力量，最后在1981年底的世界杯赛上竞相怒放。讲到中国第一个排球训练基地创建，不能不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前国家体委排球处处长钱嘉祥，一个是前漳州军分区司令员、漳州地区体委主任于克昭。钱嘉祥是浙江人，1951年的中国男排选手，1978年任排球处长，1979年任中国排球协会秘书长。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各级专业队伍刚刚恢复，队员青黄不接，是中国排球运动的低潮期。1972年，日本两支公司男女排球队来访，就横扫中国排坛无敌手，包括国家队在内，没有一支队伍能取胜。面对这令人痛心的局面，中国排球界发愤图强，决心迎难而上。1972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家体委召开了全国三大球训练工作会议。刚刚从五七干校回来的球类司司长张之愧、排球处的钱嘉祥、龚元帝等人迎来了放手大干的时光。为了改变队伍青黄不接的状况，全国准备开展排球训练大会战。钱嘉祥就在这个时候亲自到全国选点，最后通过论证把基地定在漳州。在此之前，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109号文件，北京体院从全国挑选了一批男女队员，组建成北京体院青训队，开往漳州训练。这批队员中就有日后夺取世界冠军的陈招娣、曹慧英、杨希等队员，后来归属八一队。钱嘉祥倾心中国排球的腾飞，一生无怨无悔。从1972年漳州基地创建开始，到1986年止，在中国女排五连冠的时间，他先后15次到漳州，指导全国排球的冬训、夏训，为中国排球事业的腾飞做出了特殊的贡献。1990年，钱嘉祥逝世前专门要求把骨灰安葬在漳州基地里。如今，钱处长的坟墓尚在，碑文宛然，就立在训练馆的旁边。他仍然一如既往，每天默默注视着中国女排的拼搏和训练。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于克昭是第一个接触钱嘉祥的人，并接下了建设漳州基地的光荣任务。钱处长当时介绍了到漳州考察的情况，提出要在此建设一座排球训练基地。于司令员以军人特有的豪爽表示，国家需要我们出力，任务就下达吧，我们保证完成。此时距1972年冬训只有一个月，但是于司令拍着胸脯立下军令状，他准备大战28天，先抢建一座可以容纳6个场地的简易临时训练馆，而后再图完善。军人指挥工程建设有如抢修工事一样，基地地点选在漳州市区边上一个叫马肚底的地方，到处是坟包水塘。于司令现场看了看地形，对身边愁眉苦脸的施工负责人说：“好办。”他立即调来工兵， 一天之内全部炸平。用啥材料呢？有人献计，以深山大毛竹建棚最快。于司令说：“行。”他以备战名义把全市所有的60名竹篾师傅征集过来，分作3个班次，要求他们挑灯开工，日夜连轴转。市区现有的材料尽数购来，没几天就用光了。于司令听取汇报以后说：“要几万根深山毛竹？只要山里有，就没问题。”于司令当即电告南靖县县委书记、武装部长安靖山，要他亲自指挥1000名民兵到深山老林里去砍竹，立即抢运过来。工地一片热气腾腾，人来人往。堆积如山的竹子一根根被分类、绑扎，最后形成整体。这座大竹棚以它的投入资金最省、抢建时间最短、清一色以竹子为材料，足以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它的四周柱子是用大毛竹合扎一体，横梁也是用几根大毛竹相接合成，跨度最长50米，中间无一立柱。整体工程均以竹丝、竹钉、竹篾固定绑死，所有的棚顶以竹片加上竹叶为盖，这种建筑冬暖夏凉，风雨不透，经久耐用。于克昭的名字和竹棚精神一样，载入了中国体育史。后来一位前来参观的文人写道：“这是一个老兵以军事战备的名义指挥抢盖而成的大竹棚，迎接了中国排坛的真正备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许只有他这种军人才能办成这种事。28天建造一座能供10支队伍开训的体育馆。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校队人生》陈忠和自述。1976年7月，陈忠和开启了上山下乡的经历，这是他之前没有体验过的。断断续续8个月的农村生活，让陈忠和有了一生之中不可多得的财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将继续为您讲述《校队人生》陈忠和自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10000000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湾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